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呀！我名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玄德苦劝着，这算把人马带回来了。还没等进徐州，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了取信于玄德。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跟玄德就说了，说吕布一进徐州，派兵把守咱的宅门，怎么怎么回事，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玄德一听挺高兴，跟两个兄弟商量，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张飞不去，我不去，要去大哥你去吧。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玄德一听，那你别去了，我带着你二哥去吧。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吕布接出帅府，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吕布啊，先和玄德表示一番歉意，说我来到徐州这儿不是是占领来了，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酒后他伤了人，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所以我在这儿代管这么两天，可能得罪了三将军，您这不是回来了吗？哎，物归原主，徐州还是您的。说到这会儿，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印信兵符捧过来了，吕布往手里捧这些东西，他可不往前递，就在这捧着，那意思呢，这叫趟子车一让，那话连嗓子眼儿都没过。刘备还看不出来呢，哎呀呀，奉先兄啊，说什么这徐州我也不能要，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因为玄德才疏学浅，我没有这个本领，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仁兄你这不是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你就长期看下去吧，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仁兄一定不忍的话，我倒小沛去，备愿做奉先兄之仪。就说我刘备啊，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哎呀呀，玄德公如此谦让，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来白酒。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吕布是摆酒款待他们兄弟。吃喝完毕之后，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气得张飞暴跳如雷。玄德一再劝他，二位贤弟，我们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吧，就是暂且在这儿忍一忍吧，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所以说叫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关张就明白了，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那玄德不是池中物，那不是一条小鱼儿，那是一条龙，可是他到不了海里，什么辙也没有。这么说吧，刘备到了小沛，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哎，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军需啊、马匹啊往这儿送，也算不错。 刘吕两家和好了，把袁术气得够呛。袁术一想，哎，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根本没打起来，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不行，我还得找吕布。旁边他的谋士一听，您还找吕布干嘛呀？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您不知道，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袁术一听，那不要紧呢，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这不行吗？不用了，我看呐，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吗？等他战胜庐江回来，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撒出去逮谁叫他咬谁得了。嗯，言之有理。正说到这儿，有人来报，孙策已经取过了庐江，是得胜而归。袁术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厅堂摆酒，我要大宴文武。工夫不大，把酒菜摆好了，袁术官袍带履收拾整洁，打里边出来，走上厅堂，刚一入座，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啪，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呵，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身高在七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面如晚霞，红中透紫，眉似刷漆，目如朗星，三山德培，四方阔口，大耳有轮。别看十七八岁，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古代年间的人是二十八岁就留胡子。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朱缨倒挂，身穿紫缎色真袍，海水江崖肋下佩剑，淡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哎呀呀，银安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个的个的双挑大指，暗暗称赞，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大将孙坚。当然像了，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孙伯符。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就是孙刘曹三家之争。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得了一颗传国玉玺，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孙坚打了个败仗，吃了亏了，回到江东，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报这个仇不可，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这仇没报成，中了人家的埋伏，倒把命搭上。孙坚有两位夫人，吴夫人是亲姊妹，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孙策孙伯符，次子孙权孙仲谋，三子孙义孙叔弼，四子孙匡孙继佐。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孙朗孙早安，姑娘孙仁，就是那位孙尚香。孙坚又过奉了一个儿子孙韶孙公礼。孙坚死了之后，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应该他重看孙策吧？不去，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他不重用他， 这次孙策出生入死又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袁术还和往常一样，一不加封，二不奖赏，端着个臭架子在那儿一坐。哎，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那架子端得越远，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他越草包。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说怎么取的庐江城，他听了听点点头，嗯，很好，吩咐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 在殿堂外边 弄个小桌，这倒好，单拉一席。孙策坐这儿了，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 就在大堂台阶下边那站着，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互相看了看，都把头低下了，脸上也挂不住。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喝着酒跟咽药一样，喝两杯就不吃了，站起来跟袁术告辞。袁术一看不喝了，少喝点也好，小螃蟹不下酒啊，回去歇着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大将，他拿人当小螃蟹。孙策回到屋里越琢磨越憋气，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越哭越伤心。他是一员猛将，他那哭不是偷气，哎，有泪无声谓之泣，不是吗？在那偷偷掉眼泪，他不是，他要哭就哭个痛快的，哇这么一声，跟下暴雨一样，把外边军校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了，这是将军怎么哭了？刚要去找那几位老将来劝劝，就听踢了他啦踢了他啦，怎么回事？这东角门外边进了一人，他拉着鞋，手里拿着把小扇，乐呵呵的。这几个军校一看认识，是朱军师，此人姓朱，名智，字君礼。朱智、朱军礼站在门外听了听，他问着小校，是孙策孙郎在哭吗？啊，正是，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哦，他哭了啊，哈哈哈哈。小校一看，你什么人性啊，我们孙郎哭了你怎么乐了？带我进去劝劝他吧。朱智就进屋了，孙策止住了悲声，孙郎你哭什么呀？哎，先生，我投袁术啊，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吧。孙策把这经过一说，好好好。朱智、朱军礼摇了摇头，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离开他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他去借点兵马，说把母亲接出来，现在刘瑶已经占据了曲阿，必然加害他们母子。你说你去接母亲，他没什么可说的呀， 他能借给我人马吗？ 那怕什么呀，不借咱们想个办法。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古代年间那个质啊，就是抵押品，押那儿。孙策一听，朱先生行啊，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干将先生，那这玉玺给他，他就能借人马。嗨呀，你只要把那给他，借多少他都借给你，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他都想疯了。这路人不琢磨别的，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他手下有个谋士，姓吕，叫吕范，吕子恒，是我的朋友，我叫着吕范一块儿跟你回江东，还得自己打天下去。哎呀，我多谢先生。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开始一说借兵，袁术有点二了八当的，借兵？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袁术眼睛都红了，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他赶快拿起来，孩子，借点人马倒不难呐。这玉玺呢，本当我不留下，你还把它带走，可是你岁数太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带着你身上不方便，好吧，我借了你精兵五千，骏马2000匹，刀枪帐篷随你挑，再给你拉些粮食，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赶快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在外面耽搁，也就是了。 玉玺呢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再还给你。孙策道了一声谢就出去了。孙策刚走，朱志和吕范来了。朱志就问将军，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 对呀。 您借给他了？ 借了。 借得对。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呢，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 怎么不能啊。哎，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这小伙子没有心眼儿。您要不放心呢，这么办得了，您让我们俩跟他去，明着做他的谋士，暗中我们监视他，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 哎，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你们两个去吧。 好嘞。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连炕席都卷走了，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第二天要起兵了，袁术亲自来给孙策饯行，给了孙策5000人马，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刀枪越眼盔甲鲜明，人欢马叫，告诉他捡好的挑吗？孙策要上马了，袁术拉着他的手，你年龄太小了，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带这么多的兵，这怎么能行啊？我封你为铁寇将军。孙策道了谢，飞身上了马，一声炮响，直奔曲阿。这人马走的中途路上啊，突然遇了雨了，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孙策由程普、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进了客厅，孙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特别的书非常之多。哦，孙策一想，这位学问不小啊。他们落座，洗脸漱口，喝了杯茶，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程普告诉他，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孙伯符。管家一听啊，哎呦，赶忙收拾收拾，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哎呦，孙策一想，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不是，给换饭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了酒菜。管家笑呵呵地走到孙策的面前，孙将军，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哦，庄主在哪里？孙策挺身站起来了，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巴拉这玲珑这么一条，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他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为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逍遥裳，掐金边，走银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鞘，银吞口，银兽面，银饰锦，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迎风之摆。此人进的门来，给孙策施了一个礼，以通名姓，他姓周名瑜，字公瑾，坐下一叙谈，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啊、越谈越投机，两个人就此结拜，拜了兄弟了。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策为兄，瑜为弟，周瑜愿意尽散家财，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第一位家住彭城，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第二位家住广陵，姓张，名宏，字子刚。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周瑜告诉孙策，您不是去打刘繇吗？您就从正面打他，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您可要留神呢、啊、孙策一听，留什么神呢、啊、 刘瑶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此人复行太史，单字名慈。孙策一听，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比我怎么样？哥哥，要比您呢，反正这么说吧，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你稍不注意，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孙策还有点不服，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刘瑶知道了，这刘瑶是谁呀？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做过扬州刺史，让袁术把他赶跑了，赶到曲阿来。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他能不打刘瑶吗？打跑了他之后，这曲阿不就归了孙策了？刘瑶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领人马迎敌，兵驻神庭岭。这神庭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刘瑶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扎下大营之后，孙策就打听说，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有人说有啊。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程普、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哎呀，心说孙郎啊，这是打仗了，您怎么去降香啊？如果人家刘瑶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呢？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到这儿一看，还真没什么埋伏。孙策捻了一股香，心中暗暗主告：光武大帝，你要能够保着我，报了复仇，我是重修庙宇，再塑你的金身。捻完香之后，从庙里出来，上了马。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哎，几位啊，咱们上那刘瑶大营看看去不行吗？这几位一听，什么什么，上人大营那儿转悠去？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就这么七八个人，那不让人抓住啊？不能，走，你们跟我去看看。说着一撒马下去了，程普、黄盖在后边跟着。孙策的马刚一下山，就被人家探报给发现了，马上就报进了中军帐。刘瑶这么一听，什么？有人窥探营寨？他是什么人啊？这探报一听，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赤金冠。赤金冠，哎呦！刘瑶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当时那时候，武将之中戴赤金烈焰冠的只有江东猛虎孙坚。说孙坚死了以后，就把这顶冠给他儿子了。甭问，来的这人准是孙策。我的个天哪，他这胆子太大了，就这么几个人敢来窥探我的大营，来擂鼓声仗。前面旁边过来一员小将：元帅何必惊慌，小小的孙策有什么惊人本领？末将不才，将他捉来面见元帅。还没等刘瑶下令呢，这人啪被征裙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杀出辕门。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隋唐演义》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还没等刘繇下令呢，这人啪被征裙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杀出辕门。他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枪一看，对面十几个人呢，不知道谁是孙策。他问了一声：“哎，你们里边谁叫孙策？马前搭话。”孙策注目一看，嚯，这小将好冲啊，就是一个人，一兵一卒都没带，看他这个年龄和自己相仿，个头也差不多。这小将生的是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头上戴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镜，冰盘大小，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在手里拖着一杆亮银枪，身后边背着一只短把冰铁戟。哎呀呀，我得问问他来将何名。哼，太史慈。哦，孙策想起来，我兄弟周瑜跟我提过，说刘繇手下有一员猛将太史慈，这人特厉害，告诉我了，我跟他动手的时候不许有丝毫马虎大意，如果要是大意一点，我就得让他把我打了，就是他。他看了看太史慈的胳膊，瞅了瞅自己的膀臂，他的胳膊比我也粗不了多少，看他那个头也不见得比我高，他能有多大力气？孙策想着，上下一阵打量太史慈，把太史慈看得直发毛，心说这人什么毛病，他也不说话，瞪俩大眼睛，一阵学磨我，学磨什么呀？嘿，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你们谁叫孙策？孙策也没理他，不慌不忙的一抬腿，由咬灵环得胜钩咯噔一下把枪就摘下来了，往胖子头上这么一压。哎，你找孙策干什么？我来捉他。就凭你，你俩也不是我的对手。哦，太史慈这才明白，赶上这就是孙策呀。哈哈，太史慈打量了打量他，又往他身后看看程普黄盖那些人。嗯，你可以把你手下那帮人全叫过来，我都不怕。少废话，你撒马过来。太史慈鸣枪就刺，孙策是举枪急驾相还，两匹战马一打盘旋，这二位小将就在这杀起来。程普黄盖也不敢过去呀，为什么呢？感情刚才啊，孙策悄悄冲他们摆了摆手，不许他们上前，他们只好站那看着。这时候刘繇也解大帐里出来了，站在辕门那儿瞅着。这两员小将打得有意思，两边啊没有号鼓之声，也没人纳闲，光是他们俩人在这打，只听马走轮铃的声音。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打了五十几个回合。太史慈一边跟孙策交着锋啊，他一边偷眼看程普他们。太史慈心想，孙策带着不少人呢，一会儿这些人一看孙策打不赢我，他们不得过来帮着，那我怎么能把孙策逮着啊？我得把他调开。对，他一边打仗 一边跟孙策商量。哎，孙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噔，照着孙策咽喉来一枪，孙策的手中枪啪一下，一个薄草寻蛇，把太史慈枪给封出去。什么事儿？您说吧。我看这地方太窄便，我这马跑不开，咱俩找个宽敞地方，你敢去不敢？孙策一听，还有比这宽敞的吗？哪儿我都敢去，只要你敢在前面领着，我就敢跟上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啪，说了一回马枪，一不坐就完了。太史慈跑了，孙策一踹绷带绳，随后就追。程普、黄盖一看，这二位打的好像刚才商量什么来着，怎么打仗带聊天的呀？打着打着怎么走了？我说这不行，咱们得过去看看去。对，这几员将从后边追，没追上，两员小将把程普他们落着好远。太史慈跑了一段路，一看在这山梁的半中腰啊，有这么一块平地，这可能是哪个农户家这么个场院。太史慈把马叫住，回过头来，孙策，你看这地方怎么样？孙策一看，这地方可不赖，好，你可多加小心，看枪吧。俩人接茬又打上了，这儿更肃静了，连看热闹的都没了。又打了50几个回合，太史慈一看，孙策这枪法可太厉害，一点漏子没有啊，这条枪像出海蛟龙一样，一点没存，二撩阴，三扎梗嗓，四分心，不管是哪一枪，枪枪都是那么厉害。也就是太史慈，换别人早就被他给挑于马下。太史慈一边打着一边纳闷，在使枪的里边我会了不少了，还没见过像孙策这么好的枪法，哼，真奇怪啊，邪了门了。孙策一听，你紧着嘟囔什么呀？哦，大概他在赞美我的枪法。太史慈，我让你知道知道孙家枪的厉害，你再看这招吧。啪，他一个金雕斗灵，这枪嘟的一下就奔太史慈的左肋来了。太史慈一看这枪来的可好，他不躲不闪，往前这么一迎，倒把孙策吓一跳。孙策一看这家伙要干什么，跟我玩命啊，怎么不磕不躲不闪，用身子迎着枪上来了？你当时我不敢扎你是怎么着？孙策把牙关一咬，这枪尖就到了，砰的这么一下没扎上。只见太史慈在马鞍桥上把虎背狼腰轻轻这么一晃，把这枪尖给闪过去了，咯吱的一下，他用嘎吱窝把人家枪给夹住了。然后太史慈把手中枪一抡，使了一个横扫千军，照着孙策斜肩带背就打下来。孙策这枪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他这么一抬手，用这左手一个半底翻云，砰的一下子就把太史慈那枪给抓住了。这俩马错不了凳了，马也有心呢，还没打过这样仗呢，怎么这么别扭，觉着浑身那么皱巴的呢？可不是吗？这俩既不磕飞虎颤，也不踹绷凳绳，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打磨呢。两个人用足了平生的力气，哎，吼，像拉锯一样。这谁都想把枪夺回去，把对方刺死，可这枪谁也夺不过来。拉过来扯过去的，这时候程普、黄盖他们从后边那小山梁绕过来。这几员将还没等绕过来，就听这平坡一带，哎，哦，啊！程普吓了一跳，干嘛呢？我们孙郎跑这儿砸夯来了。他一瞧，哎呦，俩人互相抓着枪，谁也不放谁，就在这一瞬间听，咔吧这么一声，枪断了，两颗枪成四节了。紧跟着扑通哗啦，这是怎么回事？孙策、太史慈由马上全摔下来，这两匹马顿时觉得身上挺轻松啊，不打了二位，那行了，我们溜达了。两匹马信马由缰走了，这个二位顾不得了，你揪住我，我揪住你，就在这地上滚起来了，乒噔当当劈着啪啪，噗嗤稀的哗啦，听着啪 程普、黄盖一看呢，全乐了，这哪是两军作战，这打死仗的，这是太史慈揪着这孙策，说什么不松开，孙策拽着太史慈也不撒手，帽子也打掉了，甲也裂开了，战袍也撕了，四班大带也扯断了，还是孙策手快呀，砰的一下子由太史慈后背就把那短戟撤下来，太史慈可坏了，我的戟叫他冲了去了，太史慈张开两手就在孙策身上划了，什么也没划了着，这孙策既没打将鞭也没宝剑，把太史慈给气的，这家伙多可恨，你说他什么短兵器也不带，你这不小孩吗，人家没带短兵器你生什么气，太史慈顺手这么一划，嘿，把孙策的帽子抄起来了，这时候孙策俩手捧着他那短戟，噗，照着太史慈分心就刺，太史慈一着急，这怎么封怎么躲呀，没有兵器往外封，躲闪也来不及了，你太史慈咬着牙关瞪着眼睛，用这帽子往外推这戟，咔嚓，这戟一下顺那帽子顶给扎进去了，把孙策给疼的，哎呀，我这帽子完了，太史慈这气，这时候你还顾你这帽子呢，你真行啊，两个人你来我往，一个人举着帽子，一个抡着戟，又站了二十几个回合，太史慈猫了一个空，使了一个百灵腿，当一脚把孙策手中戟给踢飞了，自己把帽子也扔了，咱们用拳脚吧，太史慈呜的一下把双拳这么一抡，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孙策的太阳穴就砸来，孙策用了个野马分鬃，把太史慈的双拳给封出去，紧跟着一个黑虎掏心，砰的一下就奔太史慈打来了，太史慈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了个金丝缠腕，紧跟着一个反扫堂，啪一腿整扫到孙策的双腿上，孙策借了机会一个恶虎扑食，扑的一下就扑在太史慈身上，咣当俩人二次摔在地上，叽里咕噜又在那滚起来，这次咕噜完了起来，俩人站那一看呢，都差点乐了，为什么呢，俩人这衬衣啊都撕得一条一条的了，各自叉着腰瞅了瞅对方，还全没服，这功夫程普黄盖一看，我说咱们过去帮孙郎个忙吧，要不然呢这仗算没头了，还没等几员将过去，当啷一声炮响，刘繇带着人马过来，太史慈没身往回就跑，感情他找战马去了，抄了一匹战马，抓过一条枪回来，孙策也往回跑，找自己那马找不着了，我那马呢，程普一看，您先骑我这个，他一飞身上了程普的坐马，听枪过来，俩人接茬又打上，所有的这些观阵的这么一看，这什么形象，这是浑身那衣服叮当当啷的，盔也没有甲也没有，就这么打呀，好家伙，打得还真凶，战了三十几个回合，这时候突然间云升东北，雾长西南，听嘎啦一声雷响，哇，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呀、啊！那盔甲在身的人还可以在雨地里站一会儿，孙策和太史慈受不了了，就这身衣服让雨这一浇，一个个跟水晶似的，这仗还怎么打呀，刘繇一看赶快鸣金撤退，嘡啷一棒锣响，太史慈一看完了，要不是明金呐，我就把你孙策挑了，让你这颗首级在脖子上多长一夜吧，太史慈说着往回一拨马，临回战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海底寻针本儿，用枪把孙策那赤金烈焰冠给挑走了，孙策一看啊，怎么他回战还把我帽子烧了去了，哎，你这儿也有东西啊，孙策由马上跳起来，拾着他那短戟回了营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孙策吩咐来啊，用一根杆子拿绳子把太史慈那短戟给拴在那杆子上，然后他告诉程普找300名大嗓门的人，冲着那刘繇大营里嚷嚷说，这短戟就是太史慈的首级，好，这300多人挑着这杆小戟就跑到刘繇大营门前来了，冲着营门喊呢、啊，我们孙将军已经取了你太史慈的首级，太史慈在大帐里一听微微一笑，呵呵，那短戟能代表我的首级吗，真正代表首级的倒是这顶帽子，拴上 咱们找500人跟他喊，好吗？两军没开战呢，两边有这么多人先嚷嚷一通，这边说挑的是孙策的手机，那边说是太史慈的人头，嚷嚷完了之后，孙策这才出马，太史慈来迎战，两个人又打到一处了，刚战了40几个回合，就见刘繇这个队伍里边啊，那个旌旗有点乱，紧跟着刘繇那边就摔锣，那锣摔得也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太史慈给调回去了。连太史慈都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人家明军收兵了，你就不能打了，孙策只好也得撤兵。太史慈回到镇上来就问刘繇：“主帅您这怎么了？眼看着我就把孙策挑死了，怎么这时候摔锣呀？”刘繇一听：“嗨，太史慈，你不知道啊，咱的老家曲阿丢了，周瑜周公瑾率领一哨人马已经攻进了曲阿，家都没了，咱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赶快回大营商量商量去吧。”感情谁都怕端老窝抄后路。孙策也知道周瑜杀进了曲阿，这时候张昭啊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孙郎，这个机会可太好了，现在刘繇是无心恋战呢，今天晚上您就前去劫营，一定把他杀得大败而逃。”孙策一听：“先生，正合我意啊。”天之二鼓，孙策把人马就带出来，悄悄地来到刘繇的大营前，一看呢，刘繇一点防备都没有，还在大帐里边毛着个腰耷拉着个脑袋在那儿算呢，这曲阿丢了咱们怎么办？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孙策带着人就杀进来，一下子把刘繇杀了个落花流水哟。太史慈本领再大也不行了，他是东挡西杀，左右冲突，最后身边只剩下10几个人，也找不着刘繇了。太史慈只好打马扬鞭投井县去了。孙策获得了大胜，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粮食得的无数，他仗得胜鼓回营，这一仗只打到天明五谷，这可称得起是个大胜仗。刚回的大营来，有人来禀报说刘繇后边上来一股子人马来接应他，是他手下谋士泽荣。刘繇与泽荣合兵一处，已经是占领了牛渚山，说一方面准备抵挡主公你，另一方面想把曲阿收回来。孙策一听，这岂能容得呀，他立刻起兵奔牛渚山就杀来了。有人禀报刘繇说孙策追来了，刘繇现在有点发傻，太史慈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孙策这么厉害，谁能敌得了啊？他手下有2员战将，哎呀，元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常事，孙策他再本事大，他是偷影不怎么光彩，今儿他不是来了吗？两军阵前，我们要取孙策的首级。你瞧，刘繇一听还真有横人，他一看正是他手下2员战将于弥、樊能。二将多加小心，孙策可不是等闲之辈。嗨，我取孙策首级呀，那就如探囊取物。说完了，他领着3000人马杀出了大营，把两阵队员。孙策催马到阵前看了看，心说：“你们还有太史慈吗？还有能敌我孙策的吗？”于能催马就过来了，通说明姓之后，举刀就劈。孙策哪把他放在眼里？二马一盘旋，只走了2个回合，孙策轻轻这么一抬手，当的一下就把他大刀给磕飞了。哎呦！于弥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膀酸痛，他拨马要败，哪里走？孙策一抬手，砰，一把就把于弥的叛甲绦给抓住了，腾的一下由打马上把他给提了下来，往肋下一夹，然后拨马回阵。樊能一看，哎，我这怎么回事啊？ 我这兄弟怎么像报复似的让人给夹走了？这回去见主帅刘瑶怎么交代？呆孙策把人与我留下，这一踹崩凳绳，叭叭叭叭，姐后边就追上来，是越追越近，眼看马头衔马尾，追了个首尾相连，孙策连头都没回，没理这茬儿，就像后边没人一样。你说把樊能给气的，孙策你也太狂了，后边上来一员大将，你连搭理都不搭理，我捅死你得了。他把手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拖，他悄悄的要暗算孙策，那刀往前这么一伸，使了一个毒蛇出穴，就奔孙策的这右边软肋刺了来了。孙策阵脚上的那些官阵的是干什么的呀？看得一清二楚啊！好多人一起喊呐：“孙郎小心，后边有人暗算。”这时候那刀离孙策呀还差个一寸来远了，只见孙策左脚一踹绷凳绳，右腿一长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围裹外围削，啪往旁边一削，这马他大吼了这么一声，哈，就这嗓子整个在樊能头上响了个炸雷一样，吓得樊能浑身一哆嗦，哎呦我的天哪，扑通由马鞍桥摔下平川，当时咽气吓死了。孙策催马回阵，来到阵脚，八百肋下夹着的鱼糜往地上这么一扔，大伙一看鱼糜早已经气断身亡。好家伙，孙策在阵上吓死樊能，杀死鱼糜，从此人称为朽霸王。刘瑶当时大败，孙策带领兵马由后边追杀，杀的刘瑶和他的谋士泽荣只好去投刘表。孙策收刘瑶败兵无数，孙策算大获全胜了，呵，人也多了，兵也多了，粮草也多了，事派可也大不一样了，他是昼夜操练人马。就在这同时啊，孙策想起太史慈来，他马上派人打听太史慈的下落。哎，真把太史慈下落打听着了。太史慈现在在哪儿呢？在泾县。嗯，可把你找到了。孙策立刻和周瑜合兵一处，兵发泾县，要捉拿太史慈。太史慈自从到泾县之后，他招兵买马，现在已经招了2000多人了。他准备和刘瑶合兵一处，再和孙策决一死战。现在听说孙策领人马来捉他来了，太史慈倒挺高兴。好啊，孙策，这回是你自己把首级给我送来了。孙策的人马来到泾县，离城20里，扎住了大营。孙策和公瑾商量，太史慈这员战将太好了，我想把他生擒活拿，先帝你有什么妙策没有？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来总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冬季进补养生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冬季寒冷的天气条件下，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免疫力呢也会显著降低，所以很多养生爱好者都会在冬季吃一些滋补品来补充能量，预防疾病。 是的，而说到冬季养生的滋补品呢，海参可谓是合适的。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皂苷和酸性粘多糖、不饱和脂肪酸、16种的氨基酸，可以增强活力，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精力满满。 是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太史慈这员战将太好了，我想把他生擒活拿。先帝，你有什么妙策没有？公瑾一听，微然一笑，捉拿太史慈太容易了。你别看他手下有2000多人，他招的这些兵马呀，都是一些游民，是不懂军事。你让他整天怎么排兵啊、布阵呢、他不会。而且这些人心还散还乱，咱们这次和太史慈打，不跟他单人独骑的较量，咱把泾县包围起来，狠狠地往里打，太史慈这些人马是不战自乱。最后呢，这城里就剩太史慈自己一个人了，他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定是弃城而走。咱们把南北西三门都给他堵住，东门给他留着，然后在路途上设下炫马坑，太史慈可擒。孙策一听，按计而行，马上就把泾县给包围起来。这通打呀，果不出公瑾所料，太史慈手底下这些兵啊太康了，不禁打，枪也扔了，刀也撇了，抱着个脑袋满是乱窜。太史慈是怎么催动也不行啊，最后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只好弃城而走，由东关就逃出来了。走到半路上，咵的一下，连人带马落到炫马坑中，让人家孙策给擒住，绳捆索绑，绑到大帐。孙策一听说把太史慈捆来了，他是接出帐外，把捆人的武士全给轰开，亲手把太史慈的绑绳给松开，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太史慈披上，然后让到大帐。这一叙谈，两个人很亲密，这叫打出来的交情。孙策还问呢，太史慈将军，咱俩在山坡上那通打，如果说我还手不利，你能不能一下子把我刺死？太史慈一听啊，孙策将军，那还真说不定。说到这儿，俩人全笑了，太史慈就归顺了孙策。孙策先派人由曲阿把母亲弟弟妹妹接出来，然后他率领着人马是取吴郡、得抹陵、占嘉兴、收吴城，大败严白虎，尽得江东61州，那真是谋士如云，武将众多呀，兵广粮足，万民皆呼孙郎。从此朽霸王声威大振，居家也团圆了。这时候孙策给袁术写了一封书信，干什么呀？讨还玉玺。袁术一见这信，脸都气白了，嘿嘿，这个黄牙孺子，你说多可气，当初走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让我帮助他借他些人马，他到曲阿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来，只要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之后，立刻就到我这儿来。现在不单不回来了，人马也不还了，还来朝我要玉玺。现在跟袁术说什么全行，就是别提这玉玺，一动这个，那就像戳了他心窝子一样。 为什么这样呢？袁术不是做梦都想当皇上吗？自从孙策把玉玺当了低压品，领着人马走了之后，你瞧把袁术给折腾的，晚上睡不着觉，他是坐着站着躺着卧着都不合适，把人全打发出去，门关上，窗户挡上，玉玺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坐到屋里装皇上，就好像有许多的文武大臣向他三拜九叩一样，每天晚上得折腾到半夜。现在人家孙策向他要玉玺来了，你琢磨他能舍得给吗？他立刻把手下的杨大将张勋、纪灵、雷普、陈兰全都找来了，跟这些人商量说，现在孙策找我来要玉玺，这个小子可把我给气了，他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办事就这么没信用，当初从我这儿走哭着喊着跟我借人马接他的母亲，现在把母亲也接出来了，人马也不还给我了，而且还来信向我要玉玺。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样忘恩负义，长大成人之后那还了得呀！趁着小儿羽毛未丰，老夫先将他除了算了，马上点齐人马兵发江东。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此人姓韩，单字名印。主公，这兵马您可发不得呀。为什么？您听学生我说一说，孙策把人马给扣留了不还给您，玉玺还想要回去，这是他的不对。可是现在孙策的势力很大呀，主公您千万不能舍近求远，舍本求末呀。袁术没明白，我怎么见得是舍近求远呢？您想啊，江东离这儿多远呢？您率领人马到那儿去，您想没想在路途上还有好几块绊脚石呢？这条路不大好走。所谓绊脚石是什么？就是徐州的吕布、吕奉先。再说了，现在孙策有周瑜相辅，他收了好多谋士和武将，江东的严白虎都叫孙策给打跑了，现在小霸王孙策呀是锋芒出露，正午当时红紫的不得了，您这时候去打他打不了啊，就算打得了也得伤兵损将，莫不如呢您先别动孙策，不理他，他不是来要玉玺吗？直当没这么回事，您连回信都不给他写，先迷惑他一下，咱们这时候腾出手来把徐州拿过来。哦，袁术一听说得有理，那徐州吕布就那么好打吗？主公莫急呀，您不能先打吕布，得先取小沛刘玄德，您还是得给吕布点好处。上次您写了个空头信给吕布，写封信让他帮着咱们抓住玄德，给他多少礼品什么的也没给人家，惹得吕布很不高兴，这次别空口说白话了，您把东西先给吕布送去，他把前番那个气儿都消了，只要见到您的东西，咱们求吕布是按兵不动，咱踏踏实实的把小沛拿过来，杀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屠吕布。 哎呀呀，先生啊，哎，这个主意可太好了。袁术当时就答应了，亲笔写封书信，谁去呢？我去。您得给点东西那是自然，20万斛军粮。 这回袁术啊可真喝出血本去了，你看要当皇上吗，怎么也得喝出一头去。韩胤揣着书信压着粮草车就奔徐州来了。吕布听到禀报说有一哨人马压着粮草奔徐州来，当时那时候粮草特紧呐，不论是谁一提粮食眼珠子都瞪得溜圆呐，粮草管他谁的呢，先给他扣下。刚要传令扣粮，又有人来报用不着扣，这支人马压着粮草直奔徐州来了。哦，吕布没明白怎么回事情，时刻不大， 说韩胤求见，袁术派来的韩先生。吕布一听啊，本想不见，袁术那边的人还来见我，是我话不算数，见就见见吧，叫他进来。韩胤心里头早已打定主意了，知道吕布见着他非得发顿火不可，来到帅堂一见吕奉先是一一倒地，温侯别来无恙。哼，你是袁术派来的韩胤先生吗？连座儿都没让，正是学生。哼，袁术自食其言，你们有何面目前来见我？说的话都不给话做主，还有脸来见？吕布的心情韩胤看出来了。温侯您请息怒，前者我家主公写书信约温侯在须臾与我们一起灭刘备，不巧的是刘备走脱了，所以我家主公这礼物就没送来，惹得温侯你生气了，今儿个派学生我把粮食给您送来了。说着话把书信递上去，吕布拆书一看，哗啦一下气火全消了，这么多粮食谁不红眼呢？袁术在信里写得很明白，他让吕布在徐州按兵不动，他好去取小沛的刘玄德。吕布点了点头，韩先生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家主公袁术，我奉先是按书而行。韩胤当即离开徐州回去给袁术送信儿去。袁术你听，立刻派大将纪灵为主帅，雷布陈兰为副将，统兵五万兵发小沛。这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小沛来了，但是马飞报到小沛刘玄德的跟前。玄德这么一听，什么？纪灵又来了，他赶快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这小沛这点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几万大兵啊？小沛不过弹丸之地，现在玄德手下兵不过五千，将不过关张啊。大伙这么一听，是困难，张飞不在乎，大哥您休得担忧，给小弟我500人马杀出城去，我要大破纪灵。嗨，坐下吧。玄德一听，那哪行啊，人家多少万，你领着500人马去打，我放心吗？再说能打得了吗？那难道说我们就束手被擒？莫要惊慌，现在只有去求吕布前来助战，小沛才能保住啊。张飞这么一听，什么？求谁都行，哪能求吕布啊？他根本就不能来。大哥，这个信写不得。你不要管，吕布我待他不薄啊，现在小沛有难，他不能袖手旁观。说到这儿，玄德写封信交给孙乾，让孙乾亲自到徐州去见吕奉先。刘备这信写得很客气，大意就是小沛危在旦夕，非将军不能救。刘备这信写的倒是挺客气，孙乾说话可挺直，半点客气都没有，他当即就给吕布陈述了城破利害。你别看你收袁术的粮了，那不是粮食，是一根套索，已经套住了将军你。如果小沛丢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有个一长二错，你徐州根本保不住，袁术翻过脸来就来打你，你一天能吃得了20万斛吗？那粮食等于给人看着一样。他这不是打我家主公刘玄德呢，而是打你吕布吕奉先。等小沛一丢，你徐州也就难保了。我还告诉你吕将军，我家主公并不怕这个纪灵，我跟我主公到须臾跟纪灵打了几仗，他没什么惊人本事，我们并不是说打不了了才来求你。吕布啊，一听孙乾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感情他也想到这一点了。孙先生你先请回吧，我奉先自有主张。那好了，孙乾回到了小沛，告诉玄德公吕布是怎么说的。他 他们俩人的话还没说完，探马来报，纪灵人马已到小沛。刘备赶快领关张和孙乾、糜竺等登上城楼，这么一看，刘备有点傻了。为什么？好家伙，纪灵带这么多人马呀，那昼烈旌旗是遍映山川，夜射火把照明天地，哪儿哪儿都是袁术的兵，这也得出去呀、啊、你在城里等着不行，人家要把小沛一包围，就这小沛跟豆大似的那么个地方就完了，恐怕纪灵领人马从这儿一过就把小沛给踏平了，怎么也得出去亮个队。现在小沛城内一共4800多人啊，留下1800看城，把糜竺留在家里，自己带着关张和孙乾先生领这3000人硬着头皮杀出城外，扎下一个营寨。嘿呦，这3000人和人纪灵这么一比呀、啊、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人家对方车马炮士象拳仨足都拱过河来了，您再看这边俩是一个老将单车划了炮了，那也得在这儿盯着呀。纪灵的探报早已经报进大营去了，刘玄德把人马拉出城来了，纪灵这么一听，明日一战，小沛是唾手可得，人家在营里边是大吹大擂，又吃又喝呀，刘备的大营里边是冷冷清清啊。纪灵正高兴呢，突然间跑进一个探报来，启禀大帅，由徐州杀来一哨人马。嗯，纪灵一听，怎么着，由徐州杀来人马？不能啊，带我去看。这酒当时就喝不下去了。纪灵来到大营外，登到高处这么一瞅，哎呦，是吕布的旗号。他赶忙回到中军帐，把陈兰叫过来，快去，你到吕布那儿问问，这人什么人性啊，我们主公把20万斛粮都给他送去了，他也回了信儿了，说是按兵不动，怎么来了，那我这小沛就打不了了，谁能打得了吕布啊。陈兰一看，您别着急，我去看看怎么回事。陈兰飞马跑到吕布的大营，见面一问，说是我主公不是给您写信了吗，您怎么把人马领来了，那我们这小沛还怎么打呀。吕布一听，呵呵，陈将军，我奉先不过是领着人马出的徐州来走一走。陈兰一听，你别气我了，哪儿走不了，干嘛单往这儿来，这不给我们下阵务吗，不打人吓人呢，我们这儿还没等动手，旁边趴只老虎，你这受得了吗。这个吕布把陈兰打发走了，回去告诉你家主帅纪灵不必担忧。陈兰只好告辞。吕布这迷魂阵呢、啊、把陈宫给闹糊涂了。我说将军，你这到底算是何意、啊、先生不必多问，我有一计是两家都不会埋怨我，随后发出2封书信，请玄德和纪灵到吕布的大营饮宴。玄德接着吕布这封信挺高兴，立刻吩咐备马赴约，且慢。一下子让张飞给拦住了，哥哥去不得呀，吕布多大，您要到那儿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办呢。哎，玄德一听，不能，我待吕布不错，他在落难的时候哪儿都不要他，是我把他接进了徐州，他由小沛占了我的徐州之后，我并没与其争夺，而是把徐州双手相让，他怎么能加害于我呢。不管怎么说，小弟也放心不下，哥哥一定要去，我保护兄长。张飞跟着，关羽也跟着啊，那就一起去吧。哥仨来到了吕布大营，奉先这时已经接出辕门，刘备赶快上前称谢呀、啊、奉先兄，多谢您起兵来助。吕布拉着刘备的手，玄德公，愚兄不才，由徐州专程起兵来到小沛解公之围呀、啊、日后吕布有难，公莫忘此，你别忘了今儿个我帮你这个忙。玄德一听，岂敢岂敢， 他们携手走进大帐。张飞打一进门就瞪着大眼睛四外直撒嘛，看吕布有没有什么埋伏。吕布的大帐很平静，来到大帐之中，玄德落座，关张是按剑而立。刚坐下说了没有几句话，中军官进来，启禀将军，纪灵道。 啊，当时把玄德吓了一跳。玄德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纪灵怎么来了？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请我，这在这儿碰上纪灵，你这多别扭啊，这个我们两家敌对怎好见面呢？玄德赶忙站起来，这时候张飞那手不由自主的抓住了宝剑的剑柄，瞪眼瞅着吕布，心说这什么鬼把戏。吕布啊很沉稳，哎，玄德公不要回避，您请坐。还没等吕布说个请字呢，听外边腾腾脚步声，纪灵已经走到大帐。这时候有武士拔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纪灵打外边一步就插进来，同时也看见刘备了。哎，一下子纪灵愣那儿了，既进不来也出不去了。纪灵心里琢磨，哎，吕布这怎么回事？这个你下请柬请我来饮宴，怎么刘备在做呀？我们俩怎么能见面呢？他一抹头转身往外就走。吕布吩咐来拦住纪将军，门前的武士过来就挡，哪挡得住纪灵？他膀大腰粗的，用手这么一扒拉，把那武士扒拉的东倒西歪的，然后他大踏步就奔辕门去了。吕布打大帐里就出来了。哎，纪将军这算何意？我下请柬请的你，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呢？将军转来，随着吕布这句话，腾腾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提了脖领子打大帐外边就给提了进来了。那么大的一员大将纪灵在吕布的手里就像提了这一只小雏鸡似的，进的大帐砰哧的一下子就给按在椅子上了。纪灵脸都绿了，他看了看吕布，怎么，吕将军，莫非你要杀俺纪灵不成？哎，岂有此理，我把纪将军请到此处，怎么能杀害于你呢？那么说你要杀刘备？哎，刘备乃是吕布之兄弟，我更不能下手。哦，纪灵一听明白了，合着还是宰我呀。如此说来，将军，你仍然是要俺纪灵的项上人头。哈哈哈哈哈！纪将军，我用请帖把你请到大营，怎好如此无礼呢？那将军，你究竟是何意呀？我要为你两家解和，就此罢兵。哎，纪灵一听，啪把袖子一抖，吕将军此言差矣，我奉主公袁术之令，领人马来取小沛，专要的是刘玄德项上人头。纪灵这话音还没落的，可把张飞气坏，大吼一声，呀呀丹，匹夫纪灵，而有何德能敢出此狂言，要我兄长首级。来来来，你我在营门外大战几百回合，嘎不惨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 北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飞就把宝剑亮，让你晓得你的将军的厉害。俺弟兄三人，那十八路诸侯曾在虎牢关前贺过功。说到这儿，张飞狠狠瞪了吕布一眼，就这吕奉先让我们给打跑了。吕布瞅了瞅张飞，心说你提这干嘛呀。纪灵沉不住气了，噌的一下也把宝剑亮了。这是什么时候，谁让谁呀、啊、吕布一看，慢来慢来，我请诸公到此是为了饮宴，而不是让诸公在此动武。来，酒宴摆下。立刻把酒宴摆下了。吕布让刘备坐在他的左手，让纪灵坐在他的右手，他亲自把盏，这酒就喝起来了。你说这酒喝得多窝囊吧。刘备倒是有滋有味的，左一杯右一杯的喝着，纪灵这酒都横着下去，心说这我没法喝呀。这个吕布你太不怎么样了，把我们主公的东西收下了，你说不发兵，现在把人马弄来了，然后又插了这么个圈套，把我跟刘备弄在一块儿，这叫什么事啊。这叫喝了三杯，纪灵站起来，吕布将军，俺纪灵饮酒不下，告不辞了。纪灵心想，我赶快回营把人马调出来，然后在半路上等着刘备，他只要出了吕布的大营，我伸手就捉他。他这点心思啊，已经被张飞张三爷给看出来了。张飞心想，什么，你走？哦，我们等着你调齐了人马包围我们的小沛，那时候我再捉你啊，得多费劲呢、啊、现在煮得了的鸭子你还想飞呀、啊、纪灵站住了，要走也不难，留下首级再走不迟。说着那手又奔宝剑去了。两个人同时嘡啷啷这么一声，两剑出匣，嚓，两把宝剑就搭到一块儿了，这就要打起来了。这下子吕布可不让，你们这是干什么？三番五次我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了。吕奉先往起一挺身，用手一拍桌案，可打吧，哗啦，桌子上连酒杯带酒壶带盘子碗全蹦起来。吕布大叫一声，我顺天意与你两家解和，而你们却一再要动武。哎呀，抬起来，就这一嗓子可把刘备和纪灵都吓坏。刘备心说，这回可完了，吕布翻脸了，我甭回小沛了。纪灵腿肚子都哆嗦了，心说我回不了大营了。只见外边有两个膀大腰粗的军校，腾腾腾，俩人把这方天画戟给抬来了，一个人呢根本拿不动。吕布一挥手，左手拉着玄德，右手拽着纪灵，由大帐中出来了。二位随我来。来到帐外，这俩人心揣小兔，蹦蹦直跳，心说上帐外干嘛呀，是一人一戟都给挑了是怎么着。来到帐外，往这一站，吕布吩咐让小校把方天画戟插在辕门。两个小校过去把戟给插在那儿，随后量出来150步远，吕布回手拿过一张宝雕弓，把雕翎箭扣上。二位将军， 今日我请你们来到我的营中饮酒啊，我正是要给你们两家解和，希望你们早日罢兵。现在看天意如何。怎么叫天意如何呢？我吕布这支箭要是射出去，箭中我的方天画戟，请你们立刻罢兵。如果我这一箭要射不中，我兵回徐州，你们再战不迟。玄德在旁边一听啊，心里可就祷告开了，苍天有眼呐，您保佑着点吧，最好让吕布将军这一箭射中。纪灵听这儿有点不信呢，什么相隔150步箭中画戟，这哪儿的事啊，悬了。望吕布将军切莫食言，你说了话可别不算数啊，射不中你可得把人马带走，我就抓刘备，你真射中了，我立刻退兵回去见我家主公，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吕布这么一听，纪灵将军，我不单箭中画戟，而且要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枝为树。这两句话把纪灵说的心里打了个冷战，恐怕当年的养由基也不敢口出这样的大言呢。此时纪灵和玄德都把眼睛瞪起来看着，关羽张飞呀、也有点半信半疑啊。吕布手下那将佐军校一个个都攥着拳头，立着眉毛，瞪着眼睛，这一瞬间呢，几乎大家都屏住呼吸了。这大帐的里里外外、四围以及辕门左右是一点声息皆无。只见吕布钉子步往那儿这么一站，高挺胸膛，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儿，是扯起弓弦，弓开如满月，噌，唰，雕翎箭离弦了，只听噌，金铁相击之声十分悦耳，是箭中方天戟，哗，大帐外一片掌声，吓得纪灵出了一身冷汗。刘备早就服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是当即罢兵。刘备是不断的称谢，吕布把刘备送走之后又送纪灵，纪灵有点为难了。吕将军呐、我就这样回去回到寿春见我家主公袁术，他要是怪罪下来便如何是好呢？我空口无凭啊。不要紧，我给你写封书信，你交与袁将军也就是，多谢温侯。纪灵拿着这封信领人马回去了，他见着袁术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差点把袁术给气晕了。这吕布太可恶了，把我的东西全给收下了，不给我办事。常言说得好啊，使了人家钱财与人消灾，这可倒好，他当和事佬了。不行，我要不杀吕布这口气出不来呀，立刻点齐全部人马，我要亲征徐州，捉刘备，监讨吕奉先。且慢，一下子让纪灵给拦住了，主公您可去不得，这吕布可太厉害了，原来我也是光听说他的武艺高强，我不信。这回呀、在小沛城前他的大营之中这一射戟，我算服了，他勇力过人。还有些话纪灵没法说了，心说他提了我这脖领子往帐里边这么一抡呐、像拎小鸡儿似的。我说这干嘛呀，丢人呢。主公您好好想想吧，如果咱把人马派去之后，据我看，我倒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咱们这所有的武将都打不过人家吕布啊。如果刘备再和他合兵一处，那恐怕咱们有去无还呢。那么以你之见，难道就这么白白送出去20万斛军粮？纪灵一听，嗨，主公啊，那粮草一粒也少不了，那么多的粮食吕布一天就把它都吃了，您就先在徐州那儿存两天呗。末将我有一计， 我听说奉先膝下有一爱女，主公您有一位公子，如果您派人到徐州求亲，你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刘备不愁不灭呀。嗯，袁术听到这儿，上下打量了打量纪灵，心说我这员将还行嘞啊，不单是上马能征惯战，而且肚子里还有点道道。他不单不生气了，还赏了纪灵，叫他下去休息。然后袁术派人把韩胤找来了，跟韩胤一说，让他去徐州求亲，还有个条件呢，这个亲事必须得说成。袁术心说这是一个计策，韩胤心里明白，当时他是欣然领命啊。主公您请放宽心吧，要说办别的事情，我韩胤捉嘴笨腮，还真不容易办好。要是说媒提亲呢，那可是我的拿手。不但拿手，韩胤还蛮愿意干这差事，因为保成一门亲事多活十年呢，他信奉这个。立刻辞别了袁术，带领20名小校拿着彩礼就奔徐州来了。这次来到徐州跟那次送粮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那次比较拘谨，心里也忐忑，这次啊松弛，因为那回是来使，这回啊是月下老。来到馆驿，先拿出钱来赏一赏这些当差的，然后求见吕布。吕布一听韩胤又来了，上次送来20万斛粮食，这回又干什么来了？吩咐人客厅待茶。功夫不大，韩胤打外边进来了，走路轻飘飘的，满面红光，一进门是满脸笑纹啊，上前先给吕布施了个礼，恭喜将军，贺喜将军。这两句话把吕布给说得一愣，不知我奉先喜从何来。吕将军，学生不才，是特地来徐州给令爱提亲。哦，先生请坐啊，有座有座。韩先生，不知道给小女提的是哪一家？啊，将军呐，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那43公袁术袁公禄的公子。吕布一听来气了，怎么呢？把我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妇啊？岂有此理！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先生谬矣，人言袁公禄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吕布的爱女怎么能做他的儿媳呢？啊，不不不，将军此言差矣，我家庶公世袭公爵，门吏遍布于天下，现在镇守寿春，兵精粮足，人人敬佩，四海闻名啊。酒后其子必成龙，将军您几马纯属，一盖天下，您的虎女如匹配庶公之贵子，可谓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原理两家接下秦晋之好，霸业可成，望将军三思。韩胤这一番话，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一想，哦，请先生先回馆驿，待吕布与夫人商议后再定。先生遵命。吕布送走韩胤，回到内宅和夫人严氏商议。吕布是二妻一妾，大夫人严氏，二夫人是曹豹那个女儿曹氏，妾就是貂蝉，他们膝下只生了一个女儿，是严氏所生，一家人拿这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有人来给姑娘提亲来了，这么大的个事情，哪能不和夫人商议商议？吕布和严氏这么一说，同时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说我不愿意把咱的女儿啊给袁术做儿媳，袁术这个人我看不起他。 严氏听完了想了想，哎呀将军呐、我听说袁公陆家是四世三公啊，门庭很高，最近又听说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他想面南背北登基称帝呀、将军，如果袁术要是做了皇帝，以后传位还不得传给他的儿子呀？咱的女儿要是嫁过去，等袁术儿子登基之后，那我们的女儿可就是娘娘了。即便袁术称不了帝，我看他也能成为一方的霸主。袁术很有钱呐、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马，那么咱们要和他结了亲，他还能统兵来打咱的徐州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啊。那么合着不单结了亲，还能把袁术当个靠山。严氏一番话说得吕布不住的点头，他觉得夫人说得很对，这个亲可以结得，我吕布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也算是门当户对。吕布高兴答应了，然后他从内宅出来，吩咐人赶快把韩先生请来，重待韩印，赏了他黄金百两。韩印这胸脯拔得更高了，喝完酒之后回到馆驿之中，吩咐人打上茶来，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坐着品茶。这差事完成得很好，明儿回去一见袁术公还得领一份赏呢。别的不说，袁术公的大计已成。正在美滋滋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有陈宫求见。韩印吓一跳，陈宫是吕布的谋士，这人心眼可多了，他找我干什么呀？有请。由外面把陈宫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韩印心里得有事儿啊，他心说我得赶快问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陈先生，您大驾光临到馆驿，不知对学生有何见教？ 岂敢呐，韩先生，你这眉保得不错呀。 哎呀，陈先生夸奖了，君子成人之美嘛。 哦， 但不知是谁给袁术公出的这个良谋，到我徐州来提亲，用此殊不兼亲之计呀。如果这个亲事一成，刘玄德的首级岂不高悬在公路的辕门？ 这几句话，韩印差点蹦起来。 不，请您住口，请您口下留情。 说的这会儿，韩印探出头去看了看，幸亏这时候屋里外头一人没有，把韩印吓得脸也白了，心里突突一个劲儿直跳。 好家伙，这陈宫真厉害呀、进的门来是一刀见血，给说破。陈先生口下留情，您别再往下说了，等我韩印回去之后见着我家主公，一定保举陈先生，我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望陈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 陈宫冷笑一声，那意思，韩印，你别以为吕布身边没有能人，我不是为泄露此事而来的，我是说韩先生你赶快告诉袁术前来迎亲，这个事情时间一长，久则生变，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此计就难成了。 哎呀呀，韩印站起来一到地，多谢陈先生，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回去可以劝说吕布，让他把女儿送往寿春，然后是择吉成亲， 选个好日子一结婚就完了。这几句话可把韩印乐坏了。 哎呀，如此我家袁公路一定会深感先生之明德呀。他送走陈宫，韩印顺脸上抓了一把冷汗。 陈宫直接就来找吕布了，见着吕布给他一道喜。吕布也高兴啊，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了？ 我已经知道，可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送女就亲呢？ 吕布一听，那就不忙了，现在先把亲事定下， 以后慢慢的再和袁术公商量。不行。陈宫摆了摆手，将军呢，我听人家说呀，天子要往外聘女儿，从受聘之日起到结亲时间一年，诸侯半载，士大夫就是文武大臣三个月，黎民百姓一个月。 哦， 吕布一听，既是这样，那就等一年吧，因为袁术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能撑得起是个天子，等一年再说吧。不行，要不就随诸侯，也不行，随士大夫怎么样呢？陈宫说还是不行。吕布有点不高兴，陈先生，难道叫俺奉先与黎民百姓相同不成？就我这么大个吕将军，往外聘个姑娘，三天半就给出去了。陈宫一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将军应该早日将令爱送到寿春去就亲。陈先生何必如此匆忙呢？将军呐，如今诸侯割据，你与袁公路结亲，能说没有人嫉妒吗？这是一。第二，您把时间拖长了，这个事情闹的是人人皆知，酒后到姑娘出嫁的这一天，您就可保没有人在半路劫抢吗？如果那么一来，您的千金被抢，袁公路与将军的脸面何在？哎呀，几句话打动了吕布的心肠，多谢先生指教，我吕布立即打点送女登城。呵，吕布就忙活开了。他忙活什么呀？弄妆奁呢，吩咐人找吹鼓手搭棚办事情，然后让魏旭和宋宪两员将率领精兵500保护着小姐上路。呵，这徐州城就热闹开喽，是吹吹打打，锣鼓齐鸣啊。一会儿的功夫，全城都知道了吕布将军的女儿许配给袁术袁公路的公子了。吕布这性子够急的，早晨植树是晚上就乘凉啊，只要是能得到地盘，自己能保住险，有粮有草能称霸，什么都喝出去了。吕大小姐上车走这天呢，哎呦，这热闹哦，徐州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来了，也不知道多少波鼓乐对着吹，这一吹一敲啊，惊动了一个人，谁呀？陈登陈元龙的老父亲陈规。陈元龙就是上次帮着张飞守徐州那位。老陈规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嫁与何人了？袁术袁公路的公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个小笑话啊，笑话就没那么回事儿，笑话是吧？没那么回事儿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妄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在，我我我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啊，结合着昨天未说完的话题，继续给大家进行讲述。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在讲心脑血管这个方面的疾病，我们谈的是高血脂症。 对， 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展开的面比较广，那是不是 啊我们说的呢，一个是拔住嘴，一个呢消耗掉运动，第三呢打开通道把它排出去这样呢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科学了这些垃圾怎么办不给它增加原料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把这个原有的原料给它消耗掉，还有一个快的给它排泄掉。你消耗它有一个过程相对来比你一天跑几小时，现在我们要求最起码一天人要活动多少，现在提上了有氧运动是吧， 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你的心在运动当中你的心跳，什么叫有氧运动，你得保持在 每分钟的心跳要达到120次。 120还要保持到120而且它都有规范一开始慢慢跑是吧，慢慢的之后再缓慢的再结束。冬天有的人就不能跑了，是不是上了年纪体质弱的不敢跑了，特别是得要求什么的，得出汗。你看你这冬天运动最好我们提倡冬季这个锻炼，在外边特别是在外边千万不要出汗。 对 出了汗你免不了你要受到风寒，所以这个呢就这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排出体内的垃圾方法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有效果这个效果而且还很普遍。什么呀？推肚子。推肚子又回到这个了，推肚子有人是通过推肚子排出的什么呢，黑的粘的恶臭的那些什么东西大家想想有的时候还在飘着油花了，有的人一排一天的十几次是吧，有的一排排一个星期，排10好几天，有的人一次就排了1公桶，哇1公桶多少东西有的时候都粘屁股了，一项多大量，但是排满以后不推软不心慌肚子不疼，这叫真正的排毒你别把跑肚腹泻你说成了排毒了，那就不对。排毒和这个肠病这个是有明显的区别。排毒呢是一点不难受，排以后还轻松还舒服， 浑身特别轻松， 轻松 还有劲儿。 那当然了，你的负担呢，是吧？给你减轻了，能不轻松吗？是吧？但是呢，你要是腹泻就不是这样。 嗯。 所以这个咱别混淆，混淆之后呢，我一跑路一腹泻，是吧？我就能够排拉你减肥，这个就错了啊！这给大家啊讲讲，那这个方法就多安全呢？啊，不吃泻药，啊，不用吃泻药。啊，就用自己天天晚上泡完脚，泡完脚之后呢，你先做什么呢？重点要做，重点做长的反射区，也就是我们左脚，叫什么呢？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肛门，按照这个生理的这个顺序，是吧？促使它在脚部吗？促使它这些器官组织的功能干什么？调动它的积极性，充分的发挥它的积极性，蠕动嘛这样呢把这个口打开了然后我们呢睡觉前再推肚子，你看看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给大家讲的泡脚啊、磕的脚啊、推肚子啊，它们之间是一个呢组合，是一个组合。这点有些人呢，他没有了解那么深，认为泡脚就是泡脚，泡脚与推肚子之间，泡脚与按摩之间，之间都有，都有密切的联系，它是一个组合，大家慢慢去悟，当然了，它也可以拆着做，它可以，你比如说我今天就。时间不够了，我就泡泡脚，可以吗？ 可以啊， 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细心的体会，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如果你呢，去配合着做，形成一个组合拳，这个效果更加全面。 是的。 效果更加好。 嗯。 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做泡完脚，促进新陈代谢。这泡脚有这作用吗？ 有啊。 然后我们再重点去按摩脚上，特别是左脚，是吧？这个肠，是吧？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你看这口算打开了吧？打开了。然后呢，我们再去推肚子，一道一道的，我们咋把这个什么呢？把体内的垃圾，我们给它开了一个新方便之门。是吧？而且呢，我们在做，是助他一臂之力。 对， 赶紧请出去吧。 嗯， 你在 帮助他这个排泄。 你在我们体内危害性是太大了，是不是？ 是的， 太大了。那这样呢，获得这个效果，今天我们把这个亮点给大家强调了，推肚子，推肚子，一个是呢，我们减少。减少这个摄入量，二一个呢，我们要增加运动量，减少摄取量，增加运动量，打开呢出口，增加排泄量，三个量，这个共同来一个组合，你又问一下什么方法最好啊，什么方法最快啊，我给你推出了，这一套组合拳。怎么样？这个方法 太好了，还是综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是吧？你不要抱有幻想，是吧？我这个，我这个什么，我这找什么灵丹妙药啊？没有啊，就是这个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啊。关键还是你的摄取量，你这边一边锻炼一边使劲的吃，他一锻炼他饿了。饿了以后呢，他要吃啊，你给他吃素的，他干吗？是不是？那等于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些方面，三个方面进行组合这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谈的解决了这个血中的不正常的这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还有呢这个 甘油三酯是吧？ 还有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嗯， 这个胆固醇咱说说，说了半天油了，这个胆固醇咱们也说说。那你看我们有时候一见人啊，一见这位朋友，哎呀，你是不是胆固醇高啊？ 对。 啊，我在这个山西啊，这个太原一个女士，啊，这人还长得还挺标致的，挺漂亮的，啊，很讲美。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胆固醇高啊？啊，他是啊。李老师你怎么看出来了？我说你看你的眼皮，啊，就是啊，这眼皮特别不好看，我这做了好几回手术了。 嗯， 你看，后眉嘛，是吧？后眉怎么办呢？这上眼包嘛，啊，黄斑，嗯，做了几次手术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看，啊，这就说呀。我们欠缺的这方面知识啊，就太多了。 对， 哎，他一听看出来了是对啊，他就盯着我问，啊，那这个他这长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就胆固醇高啊，体内的血中的胆固醇高。哎，他怎么高呢？这跟你饮食有关系啊。他饮食吃什么呀？就胆固醇他就高了，长这个东西呢？我说你吃这个东西有。啊，含胆固醇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吧，你说比如说动物的内脏， 嗯， 啊，胆固醇高，啊，蛋黄，是吧？鱼子，是吧？ 对， 哎，他都没点头，他都没应声，啊，哎，我就直接数，我说还有什么？啊，鱿鱼，嚯，这一句话刚说出来，他兴奋了，哎呀，对对对，我呀，告诉李老师，我最爱吃鱿鱼了。 根源在这儿了。 就是啊，所以啊，手术两次还是三次，就是手术半天啊，没人告诉他，他也不清楚啊，所以该怎么吃照样怎么吃，吃出来以后耗没就手术完了接着再吃啊，不知道啊，不知道，这回知道了啊，这回知道什么哦。啊，这个鱿鱼实际上呢还有鸡胗儿，这都是 嗯 啊，这里边都鹌鹑蛋是吧？ 对， 那个都胆固醇比较高啊。不是说啊，你别听胆固醇就吓得就不敢吃了，是吧？你看呢，你要运动量，你去旅游去了，去爬山去了，去划船去了啊，你要补充点没关系。 对，还是一个量和度的问题。 哎，你要坐着你也不运动，这跟大家说说。这个最后你知道这情况了啊，什么叫这有些病是吃出来的啊，这胆固醇，这个眼皮人啊，黄斑，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啊，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啊，你含胆固醇东西别少吃啊， 对， 是不是这不就解决了吗，是吧？那你照样吃啊，那肯定是吧啊，这体内太多了，这垃圾太多它就冒出来了。 对，你本来就超标还一个劲儿的往里装。 他不知道啊。 嗯。 他不知道他就爱吃。嗯。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啊，中国人的饮食分三个阶段。那分三个阶段。啊，什么三个阶段啊，一个是第一个阶段啊，有什么吃什么填饱肚子就不错。啊，就没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以改革啊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开始，我们跨入了第二个阶段。大家想想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啊？这物质条件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嗯，只要你有钱，你想吃什么啊？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啊，你想什么时候吃你就能什么时候吃啊，都凭着自己的喜好啊，我爱吃这个那你就吃嘛，啊，我爱喝这个那你就喝嘛，啊，就是这样啊，这可说实在了过了八年了，这是第二个阶段。嗯，第二个阶段发生以后大家都知道吃完之后傻眼了， 嗯，出现了很多富贵病， 很多很多的病，是吧？什么营养不均衡啦，什么暴饮暴食啦， 什么吃了辛辣刺激太多了，凉的东西太多了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是吧？什么痛风病啊、肥胖症啊、脂肪肝呐、啊，是吧？中风病啊， 还有咱们讲的这高血脂症， 糖尿病的多了一系列，呼都来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我们就清楚了，这第二个阶段。这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我们怎么上台阶呢？好了，我们给提出，身体需要什么，我们就摄取什么。需要多少我们就摄取多少，需要什么时候摄取我们就什么时候摄取，这就达到了第三个啊，叫科学养生。 对， 科学饮食， 根据人体的需求去摄取这些营养。 这句话说的 绝对不能过剩。 过去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我想吃我爱吃，跟我的口感食欲感来做鉴别，来做标准。以后呢，我们要根据身体的生理需求，这个你就上台阶了。 是的， 这你上了台阶，你身体就健康了， 嗯， 你就长寿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们讲的知识很多，但是能不能提炼出来主要的，是不是？ 是的。 哎，把那主要的啊我们都记住了，是不是？哎，那你就别叫寻找这个治高血脂的灵丹妙药了，这就是灵丹，这就是妙药。 是的。 是不是？ 嗯， 这个从根本上解决了，从长期上解决了，而且它安全，它是一个绿色的，是吧？绿色的，我们谈自然的方法，是不是？为大家在这方面注意，那饮食呢，就是荤素搭配， 对， 是不是？哎，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啊，现在人们吃的越来越细了，是吧？ 嗯、 粮食也细了，是不是？菜也细了。 对，吃的太精了。 太精了。 嗯，应该是粗细搭配。 啊，哎，怎么说这个呢？我告诉大家，粗的东西，啊，能够把你体内垃圾，它能够携带走。 对，那些粗纤维的食物能够把这些油脂带走。 带走。 对。 你看这个方法多好啊，啊，为什么要提着饮食吃点粗的东西？现在大家有这方面意识了？ 有， 哎， 你看现在咱们都吃全麦的嘛， 全麦的， 嗯， 啊，粗粮啊，啊，吃点棒子面啊， 是的， 是吧？哎，吃点这个，南瓜呀， 对，南瓜是排毒效果最好的。 还是吃点啊荞麦呀、 啊、 啊燕麦呀、啊油麦呀、啊、 对， 是吧？等等一系列啊，我觉得这个宣传还是非常，是吧？这个产生效果啊，特别是我们提示吃粗一点啊，对于呢有利于啊体内的垃圾的排泄啊，也是粗的纤维啊。你比如说你也是什么，你看这个粗纤维啊，什么呀？韭菜， 对， 是不是？芹菜，哎，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那这些东西的，你看过去你看看，人们吃这野菜，你现在人们又开始吃野菜了。 对， 野菜比这个正经菜还贵了。 嗯， 是吧？啊，这野菜有很多的就清热解毒，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什么也要吃一点啊，不要吃的。这个太精了，太细了，是吧？这个我们给大家说，谈到了高血脂症， 还谈到了什么胆固醇高， 对， 是不是啊？ 嗯 嗯，所以在上年纪要注意啊，这个我们曾经说了，这个血管里的斑块它的原料是什么呀？就是胆固醇。 嗯，胆固醇的结晶体。 对，这个就是明确了。哦，是这样的啊。那你在饮食方面上了年纪，一般的都不吃内脏。 是的，现在的老年人非常注重， 注重 一般的动物的内脏，像鱿鱼啊，什么鸭蛋黄啊。 鹌鹑蛋、 鹌鹑蛋，还有松花蛋，他们都很少去吃。 对对对， 嗯， 松花呀，这个胆固醇都高，是吧？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啊，包括还有鱼子啊， 对， 啊，这鱼脑啊等等， 嗯， 啊，什么羊脑啊，啊，这很多东西啊，有的人挺爱吃的。 对，通过我们这么一聊，让大家了解到含胆固醇类高的食物比较多。 啊，跟着一块宣传宣传，人有的专门就讲这。是不是？ 是的， 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重复重复， 嗯， 是吧？大家呢印象深一点哦，当吃的时候要注意点啊。你出现了啊，不管你的心血管也好，脑血管啊，说堵了啊，有的人堵了是 90% 了，有的还有60%的，嗯，有的好几处堵了啊，分别程度都不一样。那你这时候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给凑份子了。是吧？你看，刚姚老师说一个关键的话，嗯，它是胆固醇的结晶体，你直接就点出来了。你又没有原料，你不摄取更多的胆固醇，那它还结晶什么呀？ 对， 没 得可结，血管里没有这么多余的这个胆固醇，它就不可能形成这个结晶体。 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啊，这是我们把问题说的，是吧？实质点透了啊，这就说了啊。我们再说一个啊，也是关于血液方面的，啊， 嗯， 哎，什么呢啊，血粘度高，血稠。 对， 这个呢往往有些人啊，他在这方面文化也不太高， 嗯， 而且呢对这个养生啊，嗯，积累的知识也不多， 嗯， 他呢分不清啊，这个高粘血啊，高粘血症和高血脂症弄清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不用这些文词儿， 嗯， 我们就给他说简明扼要了啊，别高粘血症了，你就俩字儿啊，血降 血稠， 血稠完了， 嗯， 哦，他就知道了。大家一知道这血稠，比如说它流动的就缓慢呢， 对， 啊，这个不用更多解释了。那么症状是什么？这个得跟大家说说。 是的， 啊，那有人说了啊，很多人现在跟我们一说啊，就是，哎呀，我睡眠质量不好，我睡不着觉。 嗯， 啊，你听听这个高粘血症的，就血稠的这些朋友， 是不是正跟他相反？ 他老迷糊， 哦， 他老想睡，啊，哦。啊，这一问，你再结合着看看舌头啊，看看嘴唇呐，啊， 嗯， 啊，再结合他耐吃什么呀？哦，这初步啊，我们就可以给他诊断出来啊。你这是血稠啊，你可有时间啊，去医院呢验一下，很简单。 是的， 啊，这验一下很简单。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跟你的饮食有关系。 对， 好了。今天呢，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